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郁可唯，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有网友在 PTT 爆料，他在鸿海集团的薪资只有38000元，抱怨海外硕士学历薪水低，炮轰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是台湾科技业低薪的帮凶。郭台铭今天表示，鸿海从2016年或2017年以后都不再使用薪资单了，反正网络上现在抹红抹黑的，甚至往他身上泼大便的都有，他只能说无奈。郭台铭指出，你们可以去查，绝对没有这种海外硕士学历。今天你想想，好的人才用高薪抢都不一定抢得进来，怎么会低薪？这一点可以到鸿海去查，绝对经得起考验。而鸿海集团则是发出声明指出，集团的薪资单从2015年就采电子化作业，每年调薪计划是各事业单位营运绩效调整。发文者2013年入职时月薪4万，之后2014年月薪增加到43000元，2015年再增加到47400元。鸿海2017年整体平均调薪10%的时候，发文者已经离职。这名离职员工并没有海外硕士学历，而且声称3年未调薪并非事实，已经造成公司名誉损害，将对这名离职员工保留法律追诉权。国民党青年次团草鞋联盟发起人李正浩在今天则爆料，这篇文章的发文者早在去年10月就因为跟其他22个账号不断地在 PTT 帮当时选新北市长的现任行政院长苏贞昌带风向，发文 IP 都没有改变，被八卦版版友踢爆是苏贞昌网军。2020总统大选，台北市长柯文哲民调声势大涨。柯文哲今天接受网络媒体专访时表示，现在的民调看一看就好，民调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做过好几轮了，每天都变来变去，所以自己的态度是做自己该做的事，选就选，不选就算了。至于是否还会维持在6月宣布是否参选，柯文哲说再延2个月。主持人问，延到8月再宣布，是不是要等蓝绿人选都决定了再来考虑？柯文哲并没有正面的答复。所以到底是否要选总统，柯文哲则说，台北市现在还算稳定，好好把台北市做好，对台湾影响很大，在台北市做的东西会对台湾造成压力。言下之意，是不是代表如果台北市长当得好，未必就要选总统？柯文哲说，自己其实是个石头，别人一直凿都是凿出来的。拜托，他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要选总统？很奇怪耶，没事每天一直凿，但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要选？没事就拿来做民调。中国通讯大厂华为创办人任正非今天表示，美国的90天临时执照对华为并没有多大的意义，他感谢美国企业为华为做出很多贡献，并说美国政客目前的做法低估了华为的力量。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华为跟附属事业列入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禁止华为在没有获得许可证下跟美国企业做生意，但是这项禁令获得90天延展，从21号起生效。任正非今天在深圳华为总部接受联访时表示，华为已经做好准备。谈到未来的计划，任正非说，华为的晶片在和平时期一半是来自美国，一半来自华为，华为不会轻易狭隘地排除美国晶片，要共同成长，但如果出现了供应困难的时候，华为有备份。任正非说，老是挨打就有危机意识了，既然想称霸世界，既然要跟世界霸主进行一场争斗，和平崛起不可能，就要准备武装崛起。谈到 5G 技术，任正非说，华为的 5G 绝对不会受到影响，在 5G 技术方面，别人2-3年肯定追不上。美国科技深度以及广度还是值得学习，很多小公司产品超级尖端，但华为在 5G 做到了超前。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6点，来到1046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81亿。日本日经指数下跌52点，来到21249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1点，成为2067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4点，涨幅1.21%，来到290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63点，涨幅1.84%，成为917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点，成为2778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3点，成为3191点。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时强降雨。今天中南部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今天中南部、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不排除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其他各地都是多云。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东半部比较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陈先生，骨科医师。 本来小学就要带他去，小孩说自己念就好了。到了国中，发现课业完全招架不住，自己说要去普林斯顿。哎，他们不是单纯训练记忆哦，更是多元的思考，还有最关键重点的理解，效果马上反映在成绩上。哎，他自己后悔怎么没有早点去 普林斯顿超强记忆训练。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寻根靠谱创意族谱展即日起至6月9号，在西门町西本院寺展出，一起来探索家族渊源、各族群的姓氏起源与变迁，以及原住民的神话。活动免费参观，更多详情请上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文献馆提供。 优福华语竞谍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罗志祥 No Joke， 第四名高尔轩 Without You， 第三名郁可唯记恨，第二名 FIR 如果你说爱我，第一名梁静茹，我好吗？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廖文强。 我还敢爱，怎么会不敢恨？还敢活的，怎么会害怕失去呢？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你对我的心诚恳踏实。

Coco 李玟，真想见到你。 嘿、hey, ， 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我刚刚觉得 你笑什么？ 这首歌哈，然后你的手指荧幕，我就觉得很有画面感，我觉得蛮可爱的，我就笑出来了。 哦、oh,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啊！我是马克。 哎，我是玛丽啊。 怎样怎样怎样？你今天就是要去学我就对了。 我们是个 team 嘛。 我们是个 team， 今天上班大家还快乐吗？还开心吗？ 谁来帮你唱好战袍，唱大分贝子来个半调，就算突然就被搅拌了，起来一揽要提起小蛮腰。 Yeah yeah yeah yeah， 帅呀子弹慢动作看得清楚才不会再错过，天天就上发现也好久了没够再痛苦，或许是咖啡因害的，或者兴奋是容易携带的，亲爱的大鱼就是没上钩，吉普拉的骄傲已经踢开了，所以闹钟的让装的钱的到位，一样保持帅哥，让我记得头要点 Alright， 调整和松紧固定背部和长椅，忙碌的痛经也别忘了大力大力，别忘了 歌曲来自于 Trout Fresh 吕士轩的新歌，叫做《通情达理》。每天你都要花多久的时间通情呢？ 你会打理你自己吗？还是你在通情的时候打理你自己呢？ 通情打理其实就礼貌上来说，好像不是太礼貌的事情。 为什么啊？ 你说不能在外面化妆这件事情， 在外面化妆为什么很没礼貌？ 就像我在外面不能剃牙是一样的道理。 可是剃牙如果我遮着呢？ 遮着也不好看啊，所以你觉得其实通勤化妆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那就是利用时间， 他可能 OK 的， 他可能生活真的过得很苦，他真的没时间了，他每天通勤要两个小时。 没有没有，我们先不管这个人他的那个时间管理的问题。 你说你对于到底在通勤的时候化妆的感觉怎么样？ 通勤时间到底可不可以利用来化妆呢？或者大众场合可不可以补妆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呢？记得留在音区扫厕所， 棉花塞在耳朵当把柄，夹睫毛，刷眼影。还要涂我的眉毛，五百张哎，没有力气。剑侠遮瑕还要打亮，给你福临当武器，给你方便当随便，给你轻松当放松，给你脸你不要脸。到了这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孩。到了公司，我会变成爵士的一个大美女。到了这里，你会成为顶天立地的大男孩。同时看到都觉得哇，怎么那么漂亮啊？注意带单兵攻击教材小板凳。戴钢盔步枪不用上刺刀，在 S 腰带打绑腿不戴防毒面具，受洗以后开始动作 扫洗。 余生气还赖在寝室干什么？报告班长，布鞋找不到，宿舍让我穿拖鞋，你说好不好？单兵注意目标正前方，发现不明物单兵如何处理？报告班长，提枪提子快跑前进，卧倒出枪快转枪慢，观察敌情然后迅速后退，三分钟后洗澡完毕，充足正气，原地集合。报告班长，我的内裤大师姐接班接到好不好？胡闹，合理的要去实训练，不合理的要去实磨练。混，你再混就要倒大霉，马上让你有 当不完 的 兵。 不要怀疑，就是你。到了这里， 你会成为顶天立地。如果呢是受日系文化影响比较深的，可能就会觉得好像化妆是不就是在公共场合化妆应该是不行的事情。 那其实你在家里就要做好的事情，要藏起来的事情 哦，好像就是说会说化妆是一件礼貌的事情，好像也会觉得不能在大众场合化妆，因为那好像就是私下的部分。但如果你是一个不 care 人家眼光的人，又觉得我就是要利用我自己的时间，反正通勤这段时间闲着也是闲着，我就要化妆。好像就会觉得干嘛？为什么不能化妆？我又没有碍到别人。 02-2363-9955，你觉得在通勤时间是可以化妆的吗？ 你就问你自己嘛，你现在在通勤，进枪进枪进枪，然后你看到那个女生正在拿那个，比如说正在上底妆，正在上眉毛，在上睫毛膏，揪着你浮上第一个 念头是什么？ 是什么？ 你说看别人是不是？ 对啊，因为看别人不就是反映你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吗？ 我刚刚在想说，也许不一定你在公共场合这样，你不一定在大众捷运上面请枪请枪。譬如说我们的广播女神她自己开车，我在自己车内我停红绿灯化妆可以吧？ 这也不行吗？ 可以吗？ 可以吧？ 可以吧？ 我想剃啊都行。 02-2363-9955，我好期待透过 车 窗看到你剃牙、 我都还在车内，大朋友在想，等一下我摄影前好来了，我确认一下，然后就低头这样看。 啊？什么？你是说把内裤拿打开来，然后看自己有没有血块吗？ 没有，就确认一下到底身体全部来啊。不是车内不就是一个我自己的空间？我想干嘛干嘛吗？ 哇哦！让我们来听听新的 MP 魔幻力量。他们是谷谷婷婷，谷谷跟萧秉治的合作，他们新歌叫做 KO。02-2363-9955，嗨，你好， 大哥你好， 嗨，你是， 台北老张， 老张啊， 是啊， 老张，你觉得怎样？大众运输上面可以化妆吗？ 就那个意思，是一个做人的基本礼貌，不管是日本、美国、欧洲，我们男生去旅馆。五星饭店，穿西装打领带，穿皮鞋，女生也不能打扮得太随便。出门前应该把家里所有的事情做好。可是现在社会年轻人太辛苦，也就是社会的畸形了、也不能怪他们。他们也不希望在公众场合去做一些不礼貌的事情。但是他生活所逼啊。所以这个基本礼貌大家都懂，但是有些人是很无奈、很不得已，就是大环境的问题。 OK， 谢谢， 谢谢老张，拜拜， 拜拜。 所以老张基本上觉得这部分男女哦，就是每个人出去都应该要把自己打理好。你到哪一个场合，你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是固定的。可是现在我们生活大家越来越随便了，但老张也帮、 他刚说为生活所逼， 对，老张也帮就是随便的人找一个。很好的理由跟借口，就大环境所逼啊，所以就这些是不得已的、02-2363-9955，你觉得可以在大众 公开场合 化妆吗？Hello， 你好。 你好， 嗨， 你好，我是新进的 Jerry。 怎么都是男生啊 ，Jerry？ 你觉得？ 对啊，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因为就像刚刚上一位说，那个大时代所逼，现在生活压力太大，睡眠啊或什么之类的。对啊，我也会跟另一半说，没关系，就是可能到公司或者在路上通勤的时候再化妆，就好像至少可以睡饱一点，对健康也好一点， 可以多睡一点。 所以你的前提也是觉得公开场合是不适合做这些事情的。 那我是觉得可以， 他觉得可以 啊， 你不是因为什么，因为生活关系，所以你可以这样做。 对啊，不然现在对每个人压力那么大，就你看女生要化妆，化个妆要化很久才出门，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生活压力呢？ 怎么可能没有生活压力吗？ 不是 啊， 就是生活压力的来源是什么呢？不是就是因为太晚睡 吗？所以如果你在比如说市政府捷运站上车了，看到孙圆圆今天大家搭捷运，但孙圆圆竟然在捷运上补妆，你觉得这很不可以？因为圆圆你应该是没有生活压力的。 我觉得圆圆应该是不用化妆的。 OK， 好，所以你觉得是 OK 的？ 谢谢， 反正就是可以， 我觉得 OK，、 可以节省一点时间就节省一点时间啦， 就让人家多休息一下，干嘛这样？折腾人家呢？ 了解，了解， 谢谢， 感谢你， 拜拜，拜拜 ，Jerry， 拜拜。 02-2363-9955，嗨，你好 ，Hello， 你好，我是台北艾伦， 嗨，艾伦， 觉得那是别人的事啊，所以我觉得无所谓，没有无关乎什么生活压力、礼貌，我觉得那是他在处理他自己的事，所以我觉得无所谓。 好，就是你觉得反正跟你无关，反正就是你自己没有要化妆，你没有资格在讲人家有的没有的。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那是别人的事啊，他也没有伤害到我，这样子是 OK 啊。 了解，了解， 就他个人行为不犯法，怎样都行。 嗯嗯嗯。 对。 好的。谢谢你， 谢谢， 拜拜， 拜拜， 拜。 对，这个话题开了以后，打电话进来，连三通男生是什么样？是怎么样？是什么意思？ 他们可能是生活观察家，他们比较常看到。 什么意思？嗨，你好。 你好。 哎，第一位女性怎么称呼？ 台中老陈。 老 陈。 老陈是薪水小薪水神偷老陈吗？ 应该是，但是他不说会说没有。 哦，好，那老陈怎么样？觉得大众运输上公共场合可以化妆吗？ 我觉得 OK 啊，因为我觉得只要不牵涉到卫生问题，是雅是准是准的 称呼啦。你说 化妆这个东西，你不会有卫生上的疑虑呀、 啊？啊哈。 嗯， 你在那边画睫毛，你也不会喷眼泪啊。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根本有牵扯到卫生上面的问题。 哦， 卫生是重点。 好，好，好，了解，了解，谢谢老陈。 拜 拜拜 拜。 好，所以就是剔牙、挖鼻屎、挖耳屎不行， 抠眼屎不行， 或是搓脚那个太恶。 嗯 啊、剪指甲不行。 嗯， 但化妆。还好，因为化妆我不会喷东西到其他人身上，嗯、对不对？ 嗯， 扑粉， 除非你那个粉真的很松哦，啪啪啪啪啪， 就像刚刚电台楼下就是在扑柏油，有没有？ 嗯， 哎、欸，那个柏油很热，然后到整个大路口全部是烟，很可怕，对啊。好的，欢迎你分享一下你对公众场合什么事可做，什么事不能做，到底能不能化妆这件事情，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看法啊！0223639955，0223639955，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个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铝门窗的品质决定房子的价值，采用 TKK 气密窗，增加您房子的价值。 TKK 气密窗荣获银建署绿建材标章，敬请指明 TKK。 Kimi Zmalo， 洽询专线04756-1120。 TKK 邀您一同环保爱地球。 在失真的年代。不是真的声音，余佩珍首张个人创作专辑《真真》，第二波主打《阿波罗十一号》，雅神音乐。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五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十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十二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我是 Della 叮当。 家就爱点你 UFO。 02-2363-9955，回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公众场合，什么符合礼节的事情可做不可做呢？化妆到底可不可以啊？嗨，你好。 哎，你好， 你是？ 我是那个阿烈。 阿烈， 哎， 阿烈觉得， 我个人是蛮赞成化妆这个事情， 嗯， 不反对， 嗯， 因为我认为化妆它是对下一个要接触的人是一种尊重， 嘿， 嗯， 好， 表示这个人是一个很在乎下一个人的人， 嗯 嗯， 哎，那至于路上怎么谁怎么看，做好自己就要管他的。 不是，现在不是在讨论化妆这件事情哦，是讨论在大众场合、公共场合中化妆。比如今天， 对，就是公共场合啊， 嗯， 就是公共场合，就是说他今天要去下一个目的地，可能是去见客户或什么 啊， 他是尊重的，他是要补妆补到最完美的状态， 嗯嗯嗯， 而不是就是我因为不能在大众场合化妆，我随便就去跟人家见面这样， 嘿嘿嘿，好， 那就是这样， 了解了，阿烈，谢谢 ，OK， 谢谢， 拜 拜， 哎，不是，但就是。除了这个移动目的地之外，这中间总是有卫生间的吧，总是有洗手间的吧，总是有化妆室的吧。 哎，你要知道走到一个干净 化妆室，为何叫化妆室？不是 可以放你包包的 啊， 上面不是满满都是水渍 啊， 就是你可能补妆的时候呢，你的包包是要夹在你的胯下。 哎，真的哎。 然后胯下之后呢，你再从里面抽东西出来，你的化妆包也不能放到桌上，因为都是到处都湿哒哒的。你可能夹在你腋下，从中间拿个东西，可是你也不能靠近镜子，因为中间全部都是水，你就隔着远方。你说你知道那个环境有时候很客难的。 让我想到每次呢，在美剧当中看到他们常都在，不管是男厕还是女厕，他们在讲同事或公司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哼，他们的那个洗手台都很干净，哼， 巨嘛， 哼， 不然就那间百货公司，他们很要求他们那个评鉴， 对， 都要达到特优，那他就很认真去维护它。 是，如果真的都是湿事的话，那也是没办法，化妆间无法化妆， 嗯，不行。 你叫我什么都依你，你的口头禅就是不可以，不可以。你心里有好多禁地，你从来不会让我进去。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 Lisa 的《坏了你的规矩》。在公共场合当中化妆有坏了你的规矩吗 ？Hello， 你好啊。 你好。 哎呦，怎么称呼？关一下收音机啊，谢谢。 哦，我叫 Joanne。 嗨 ，Joanne。 哦，我不太能够接受在公共场合化妆，哎。 你不行是不是？ 对，因为我可以接受补妆，但是我不能接受化妆这件事情。 哦，你说补妆，譬如说补要补些什么？你需要补些什么？ 吸个油，补个蜜粉。 哦， 对， 吸油 然后补个唇 ，OK， 对， 但是化睫毛、 化妆真的不行，就是说你完全从素颜到什么都没有到有，这件事情是你原本出门前就应该计划好的事情，可是你在大众场合做这件事情，其实我会觉得观感来说是一个对自己很不尊重的事。 哦 ，OK。 对，是对自己不尊重，不是对其他人不尊重。 嗯， 对。然后当你不尊重你自己的时候，对其他人当然也不是一件尊重的事，不是吗？ 所以他如果从包包掏出一颗美妆蛋，你就觉得过分了。 对，所以我认为是补妆是可以的，因为人嘛，新陈代谢嘛，很正常嘛。 嗯嗯。 对，但是化妆，你怎么不知道你今天要做什么呢 ？OK。 对。 好，在 App 上面， 谢谢， 有人听到九燕的声音说。这声音真优雅，这声音说什么都对的。好，九安，谢谢你哦，拜拜， 拜拜。早就习惯遇到的问题从来没有一个答案，想躲在阴影却始终有人找麻烦，我为了站着到头来却像在发站。 Oh Lord， 拜托带走我的撒旦。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忘记自己在追逐那些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该跑 像那些人才能结束这个轮回。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我已经忘记自己在追逐那些。 Oh no, no, no, no, no, no, no。 该抛下那些人才能结束这个轮回。先撇开爱情不谈，面包或许一样失败，如果坚持不离风吹日晒，就让我喝醉吧，让我失态，有时想忘记却难啊。 Just another dream 再次被践踏。 My wall 累，我对不起你，最后选择休学了，我是否在你心中永远不会毕业、Just let me fade away in this fucking dream。 我幻想有一天你能相信做得到，能够别再围着坐着绕，如果能够成功，这一切能够撑住，我奋斗的态度能够胜过 Run and round。 But I still wanna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我已经忘记自己在追逐那些。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该抛下那些才能结束这个轮回。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 run away。忘记自己在追逐那些。 Oh no no no no no no no。 该抛下那些才能结束这个轮回。 所以如果在大众场合化妆，九恩说的是尊重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管别人怎么看你，而是你尊不尊重你自己呢。02-23-63-9955，然后当你都不尊重你自己的时候，别人也不会尊重你的。啊啊啊，你好你好。 嗨， 喂，你好。 嗨，怎么称呼啊？ 是，你好，我是中和林小姐。 林小姐您好。 我要分享一下，就是我曾经有一次搭捷运，然后那个小姐她大概是从大概中正纪念堂那样子吧，然后上车之后呢，他就开始化妆，然后他就先从乳液啊、隔离霜啊，然后粉底啊，然后一路就是一直 一层一层打上去。 那因为那时候捷运车上呢，人也没有说很满，就是你可以看对面可以看得到你，我们是坐那种面对面的那一种的，两排的那一种，然后呢，我们大周围的人就看他，就是因为那个乳液有的是要摇的，就看他这样很忙，对对对，然后就是一路从乳液啊、隔离霜，然后粉底什么，然后这中间他又接电话，就是哦，我快到了，快到了这样子，然后我就大概快到新店吧，他的妆呢也差不多快完妆了。然后其实我要讲是说，我们周遭人其实都替他蛮紧张的， 怕他赶不及， 一直希望他在下车前能够 完 成他的妆，对。然后最后呢，又看到他补上一些香水，就觉得真的还挺忙的。然后周遭人其实大家都还蛮注意他的进度的， 好像看了一场实境秀一样。 是， 所以他在完妆赶上哦，现场这样。 整个车厢为他起立。 那我们周遭人也看他，就是从素颜一直到完妆，就是也对，上妆跟素颜其实也是 差蛮多。 对，是 哦， 还蛮有趣的。 好的，感谢你林小姐的分享。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对，应该可以，就是问他说：“不好意思，可以借我拍一下吗？可以拍一个那样。” 你说帮他缩时摄影， 对啊，蛮酷的。有人发问，那如果是很早的飞机呢？在飞机上化妆呢，可以吗？飞机上也是大众运输系统，也是公共场合，那可是飞机不是就有厕所吗？飞机厕所可以吧？ 那他如果卡在里面很久的时间呢？这样你会开心吗？ 你说他占用了， 因为他可能化妆，他就需要比如说十分钟、十五分钟。 哦，可能没有。你看刚刚，就算连中正纪念堂到新店，差不多也要二十几分钟。 他在里面二十分钟，你在外面不会这样？小姐，小姐你还好吗？小姐。 不要吵，还化妆啊！ say maybe 02-2363-9955 ，Hello， 你好，你是谁？ 你好，我是高雄的蔡小姐。 嗨， 蔡小姐。 是，基本上我都是素颜出门。 嗯 哼， 对，可是我 完妆回家， 太强了吧？ 然后会接小孩去上学，所以沿路就会在车上做完所有的 你在自己的车子里面。 对，所以其实我不太能接受。在外面大众 你说公共场合不行， 有人盯着你看的话，这样 对，我会觉得很奇怪。那如果譬如说我可能到公司的时候只上完粉，其他东西都还没有上，我就会赶快去厕所完妆这样。所以我觉得别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上其实还蛮奇怪的。 那蔡小姐，因为刚刚那个问题啊，如果飞机上自己的座位上呢， 我觉得 OK 耶，因为就是跟因为位置大概就是两排，就是两个 就不会被盯着看。 对对对，我觉得大家这样看着你的时候，其实应该会走吧。 那高铁可以吗？ 高铁 好像可以接受， 所以比较个人式的座位，你就觉得比较， 我觉得是位置的感觉， 并排的位置不会被对面的人看到的。 对对对，至少不知道你有自己一点点的空间的地方，我觉得还可以。 火车呢？ 火车如果也是两排坐，我觉得好像也还可以。 好的。 对，就是不要那种面对面的类，对，喜酒面前啊，或者是其他，我觉得都 OK。 好，感谢你，蔡小姐， 谢谢， 拜拜， 拜拜。 原来我能不能被看到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 卡斯高兴，好害羞。 是看那个 人，他都看到我的手法了， 是多厉害，凯文老师呢？ 当不了队友，也是最强的对手。他来了，新的挑战者。我坐在网络上看着，别再整个小时，心里赶快搭上末班车。有事情我照着，新手包可以丢了。还等你开好房间，就要进我家入一起。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Cosmos People 宇宙人陪我玩 Play One。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大台北地区 FM92.1 向全世界发声。 计程车上呢？计程车上可以吗？ 为什么不行？ 哦，计程车上也可以，是不是？ 不就是跟自己的车内是一样的吗？除非你又把粉弄得人家到处都是。 哦。所以计程车也算是一个私人空间，还是大家把计程车司机给物象化了，不觉得他是个人呢？ 我都可以接受在捷运上公开场合补个妆，在计程车上也只有司机会偷瞄我，我也不会害羞啊，我们都是在外面讨生活的人，可以彼此感同身受一下吧。 这是最新、欸、最新一期宝利达 Wispy 的广告，是不是？ 我有时候搭计程车，就是车上就是明显计程车司机刚吃完他的午饭便当、哦、我也不会就是客诉他好不好，我会忍。 没有，因为已经上车了，你就没办法。因为他下车，他就跟你收70块，这很麻烦。不然就是，哎、欸，车里面都是便当，哎、欸，有点职业道德好不好？我气了，我怒了， 感觉上来是不是？ 对，真的，你吃卤肉饭，还有淋排那个排骨的淋卤肉， 就是、 我都听都 吃 什么听闻得出来啊， 对，一清二楚。你说你都不要再长大，今天你是谁？ 在公众场合化妆，讲到了能不能自己的私人，譬如说车内化妆，还有计程车，然后从计程车讲到计程车司机在吃便当，讲到计程车司机里面，计程车里面的味道， 我有开始聊哪家便当好吃了、欸。 不是，那这样可不可以在公众场合吃东西呢？ 以前小，让我讲。放 松。每个人都有很多奇异的标签，奇怪的帽子。从内到外，却少了一个自己的样子。我有很多奇怪的帽子，从黑到白，袒露完美气质，在别人眼里多渴望的款式，少了一个我的样子。是别人的角色，还是自己的作者？是专辑的结尾，却是故事的起点。 曾一无所有，但是他 深情的耳语，炙热的能量，他的歌声无需谁来代言。 雨里下一个世界，一个梦一次破茧，我能不被你切降为我存在代言。 用 深情的歌声融化冰冷的眼神，炙热人生、关喆、自我肯定三部曲，不管有多少奇怪的帽子，成为自己的作者，不需要谁来为我代言。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哇哦，500元，耶，又是500元！ 春游台东，连续入住纳鹿湾大酒店，第二晚加码补助500元，续住加码再延长。畅游台东3天2夜刚刚好，首选纳鹿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Hi, my name is Otto. I am 9 years old. I love gourmet food. Pizza is my favorite, with a lot of cheese on top.It is so tasty. 我是 Otto 妈妈，加入大脑地图课程后， Otto 的语感及阅读能力有明显的提升，结合游戏的方式大大提高了他的学习动力。 您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Remember， 小时候其实被宣导不可以在公共场合吃东西的，对不对？也不能边走边吃， 边走边吃就会被抓到训导处去。 对啊，那、长大以后好像大家都不 care。 我昨天在百货公司， 昨天广播女神在百货公司大口吃泡芙，真的我没有把它拍下来限动给大家看，真的是我失误。 哦，刚刚直接滴咧行路安尼， 哇，大西诺密斯的是，真的是那个太精彩了，然后嘴巴上都还是满是奶油，然后嘴巴又张得很开。 不是，泡芙真的很大，你不张开你怎么吃？ 嗯，好，就是所以这还是一样，就你 care 不care 你的形象嘛，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很 care 的话，就你就会尽量避免这件事情。不过在密闭的空间吃东西，然后尤其是坐车，你自己的车当然没关系啊，可是坐不管是问讲计程车司机的车，或是你现在可能坐朋友的车，你在要吃东西之前，你其实都应该要问一下，问说，不好意思，请问我可以吃 激光香香鸡吗？ 不行，因为那个太香了。他说：“不好意思，我可以吃 小酒蕾。 小酒蕾有味道吗？ 小酒蕾那一袋很危险，你知道吗？嗖嗖嗖嗖嗖，那个 会乱喷哦。 对，那个很危险。 其实我没有吃过小酒蕾， 那个哦，那个麻烦，那麻烦。对，姜辣也不行， 姜辣也不行。有什么是很 safe 可以吃的？比如说不会掉屑，然后没有味道， 没有掉屑又 蒟蒻干。” 哦，好像只有蒟蒻干。 拿出一棒，拿出一条蒟蒻棒，说：“司机，我可以吃蒟蒻棒吗？”这样就好了。啊，可以可以，请用，请用，请用。 或是吃一些口香锭那些，那完全没问题，待就你放到嘴巴融化就没了嘛。 不会掉出来的。我别来无恙，依然不去他乡。拿着你的雨伞徘徊在晨雾中游荡，十年如一日，不舍得改变，不愿意沧桑，怕你会认不出我的脸庞。在这边呢，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因为我们在飞碟电台向全世界播送，也有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听众提醒我们，在回教国家的公共地方，你在这个月吃东西，你是会得罪人的哟。 啊， 因为这个月是伊斯兰教的斋戒月。 嗯， 这个月呢，戒吃喝，从日出到日落呢，就是整个白天的时候都不能吃喝。 希望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郁可唯的《十年如一日》。你现在收听的是已经超过十年、超过二十年如一日为你播送好听音乐跟节目的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钟到4点钟，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线上这一位非常的 有耐心， 有耐心，等了很久。嗨，你好。 不好意思，我再补充一下哈。 啊，张先生是吧？ 老张 啊，老张你好。 因为假如有些事情在家里是只要我喜欢，没有什么不可以。 嗯哼。 可是，在公众场所， 嗯， 这是一个群聚社会哈。 嗯。 假如说我们在公众场所可以化妆，可以做一些私事， 嗯， 吃东西，我不要打搅到别人， 嗯。 那网络上有影片， 嗯， 小情侣在捷运上就做性行为， 嗯。 那假如说我没有影响到别人， 嗯。 我高兴啊，我们两个爱啊， 嗯， 那是不是也成立呢？ 嗯， 谢谢， 再见。好， 哦，所以你，哦，嗯，我，嗯，哎，嗯，哎，哎，这首歌是 这刚刚这个完美示范啊，就是我们在讨论 A 议题的时候啊， 他会 赞成 A 议题或是反对 A 议题的人，他自动会举出一个比较偏激的例子，然后其实就是滑坡滑下去了嘛，他就是已经脱离了我们在讨论的范围。 嗯， 那当然，如果我们要再继续讨论，就是老张说的那个，当然就是个人观感跟忍受度又不一样嘛。 嗯， 可是我们今天讨论是化妆，不是在讨论在公共场合发生亲密的事情。 嗯， 所以还是要请大家就是不要滑坡，不要就是过度推论啊，不要过度延伸啊，谢谢。 要测血糖的病患来说，每扎一次针都是一种煎熬与考验，精确检测才能让每一个数字都具有参考价值。 拜安进血糖机，德国设计 Panasonic 制造，符合 ISO 15197-2013 国际标准认证，免条码可二次采血，需血量少是您管理血糖的好帮手。 感谢国内多家医学中心及医疗院所使用 拜安进血糖机，请洽各大连锁药局和医疗器材行选购。 卫部医器书字第027352号，北市卫器广字第10610372号。使用前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台湾拜耳股份有限公司关心您。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大家好，我是 TL 江天林。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2020总统大选，无党籍台北市长柯文哲动向对战局发展举足轻重，但是参选的态度暧昧不明。国民党最近定调，七月初将展开的总统初选民调对比民调题型中，确定主动纳入柯文哲，形同认定柯文哲参选2020态势底定。党务人士说，柯文哲大概一定出来。从理性选择角度思考，不论是柯文哲，甚至是国民党内的高雄市长韩国瑜，明年总统大选都没有缺席的理由，只是站的位置跟采取的策略不同，否则现在的支持人气恐怕稍纵即逝。至于总统初选确定不采手机民调，党务人士说，手机民调被认为容易接触到年轻人，但还是要回推母体比例缩回，跟家用电话民调要推论扩大，差距会有多大，手机还会有断讯等问题，题型多，时间一拉长影响更大，一定会衍生民调争议跟公平性的问题。2020总统大选蓝绿初选激烈，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接受网络媒体专访时直言，有句话要警惕自己，我们永远都是自己最大的敌人。蓝绿两党都从赢棋变成输棋，明明都很容易赢的，自己杀到垮掉，只能够除了叹气还是叹气。柯文哲对于当年的白绿分手也忍不住抱怨，当年的台大校长当选人管中敏案，自己从头到尾也都没讲错呀，当时就说把他当作并发症，但绿营又不听，说他跟绿营不同心，把他 K 了一顿，最后还不是一样，人家说杀敌1000自损800，他只看到杀敌0自损800。柯文哲也举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人事案，提到韩国瑜在担任北农总经理的时候，他就是偶尔喜欢耍嘴皮，爱放炮，不要理他就好，你一定要把他干掉，换上吴英宁之后，韩国瑜去选高雄市长，结果台中、高雄民进党都丢掉了。台南市议员蔡秋兰不满民进党103年间以他没有在市议会议长选举中亮票为由开除党籍，提出确认之诉，一二审都败诉，高院更一审今天改判胜诉，确认蔡秋兰党员资格存在。民国103年的台南市议长选举，拥有过半29席次的民进党推出赖美惠寻求连任，败给了国民党的吕前教。民进党检讨败选原因之外，也开除蔡秋兰、梁顺发等5名议员党籍。蔡秋兰不服，提起确认党籍资格存在之诉，高院更一审今天改判蔡秋兰胜诉。更一审认为，政党将党员除名的程序应该经过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大会实际决议，但是开除蔡秋兰党籍的裁决是由中评会做成，违反人团法，因此确认蔡秋兰党员资格存在。中国国航、南方航空以及东方航空等中国大型航空公司传出计划就停飞波音737 MAX 型机客机所造成的损失联合向波音索赔。消息人士透露，东方航空将成为首家正式向波音提出索赔要求的航空公司。媒体报道，东方航空将会要求波音赔偿公司14架波音737 MAX 从3月11号以来长时间停飞，跟早期已经订购的737 MAX 飞机延迟交付所造成的损失。目前两家公司仍就赔偿的问题持续保持沟通。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29点，来到2127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5点，成为2061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34点，涨幅1.21%，来到290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62点，涨幅1.82%，成为9078点。香港恒指数下跌37点，来到2774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6点，成为3188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66点，来到1046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281亿。锋面远离，今天各地天气逐渐好转，部分地区也出现扩散条件不佳、污染物容易累积的状况。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公布的观测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2点为止，全台已经有8个测站达到对敏感族群不健康的橘色灯号等级，包括万里、士林、湖口、善化、安南、台南、马公以及金门。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时强降雨，今天中南部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今天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以及恒春半岛都可能出现长浪。另外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以及东半部比较凉，北部22到24度，中部25到27度，南部28到29度，东部23到25度。 在城市中心，景观动聚为要，在永和仁爱绿园道，三辉双子星登高34层，得天下。离开旧城区，入席永和仁爱特区，三辉双子星48至55平，02-8969-8888。 台中常春藤美式寄宿留学班通过美国 WASC 国际学校组织认证，提供优质合格外籍师资和全美语教学环境，造就托福满分学子，做好前进国外一流大学的准备。招收国一到高二新生及转学生，5月25下午2点台北喜来登饭店办理说明会，欢迎您来电预约参观，04-2539-5011。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糖宝宝有着先天性的疾病跟身体障碍，希望大家一起来关心他们。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把握黄金治疗期，给予专业的照顾，让我们牵起糖宝宝的手，陪伴他探索世界的美好。一块同伴，一份关怀，现在到全联福利中心全台门市就能支持唐氏症基金会早期疗愈服务计划，给天真孩子一个快乐成长的机会。 大家好，我是邵雨薇。 妹妹要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来到今天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欧巴青春之歌的时间。 哦，好想喝三合一哦。 你的青春之歌时间，为什么？ 艾斯威尔， 你说这一首歌啊？02-3639-9955，有没有一首歌曲可以让你想到你青春的回忆呢？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这首歌对你的青春有什么样的故事跟意义吧？02-2363-9955。 刚刚是会报到一些投顾的电话呢？ 哦，不小心报过去的话，投顾很开心。我想说，奇怪，为什么今天电话这么多，而且都是新的，没有投资股市的人呢？ 而且他不投资，还一直要讲故事给我听，是我要跟你分享故事吧？怎么是你跟我分享故事呢？ 02-2363-9955。三合一咖啡是麦斯威尔吧？ 哦、oh, ， 不是艾斯威尔吧？ 哎，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会在这么久之后才发现这件事情呢？ 我反应比较慢，不行吗？ 哦， 艾斯威尔是胸罩品牌吧？ 那是艾威尔吧？ 哎、欸，是 I wear， 我穿。那个品牌是我穿吗？ 我是没有买过那品牌，所以我不太确定。但我记得它好像只有三个中文字在下面。 哦，零二， 你应该比较常看到，就是完整的。 我没有、啊，我没有、啊，为什么？为什么？ 'Cause as the time turns the page, my love won't age old. I swear, I swear. 哦，听众说是斯威尔啦。 哦，斯威尔， 所以是 swear， 没错。嗯，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Hello， 你好。 Hi，Hello， 马克、玛丽，你们好。 怎么称呼？ 哎，我的青春之歌是 张洪亮跟那个莫文蔚的《 广岛之恋》。 广岛之恋， 请问你是谁呀？ 我是阿张。 阿张， 嗯， 你的《广岛之恋》的故事是什么？ 那个其实也不算是我的广岛之恋，是我们同学之间有一次，因为我们之前当兵是两年兵嘛，然后我们班里面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他要去当兵入伍，那一天我们约了去唱歌， 嗯， 这样子，然后结果。他原本男生是想要跟他女朋友那时候的女朋友求婚， 嗯嗯嗯， 唱这首歌， 嗯， 结果两个人合唱到最后面，我记得后面有一段口白，就是、莫文蔚的口白这样子， 嗯， 然后女的突然用麦克风讲了一句“我们分手吧”， 哎呦， 麦克风一丢，人就走了， 哦， 骗人， 啊，全部人就傻眼， 这是傻眼哎、欸， 对，然后这个印象很深刻，因为。已经十几年前的事了嘛，对，然后但是我那个同学也，我退伍以后也找不到他了， 嗯嗯， 对对，就大家都失去联系，因为之前大家都是用 BB 扣的年代， 嗯， 他现在都手机，而且他也搬离原来的地方了。 那当初在当场的那个男生，他的表情是怎样？ 他不可置信啊，因为他原本他们是，他应该来说男女双方。都已经见过家长了嘛， 嗯， 然后他们也交往很久了，从国中到了高中， 嗯， 然后高中他毕业以后， 嗯嗯， 对，都在一起，然后原本也是我们也是觉得说，哎，我们班最早可能会结婚的应该是这一对， 嗯， 可是谁知道就是 我等当兵这个机会等了多久，你不知道， 所以没有人知道女生确切要分手的原因， 没有。 哦、 问也问不出来， 哦， 尬的， 哦，好的。 如果你的朋友现在在刚好就在 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话， 他应该会哭。 这一首， 我真的不确定，因为已经很久没联络了，十几二十年没联络了。 嗯， 对啊， 我觉得你可以目睹这一幕，真的是太 人生很幸运，很幸运，你的人生非常幸运。 不是，大家都很，大家都觉得很。怎么会这么突然？ 哈哈哈！ 对对对，因为原本他女朋友跟我们的也蛮好的， 嗯， 对，所以说大家就觉得说，哎，这一对可应该是最早可能会结婚的， 嗯， 怎么会知道突然就这么样的结束了？ 这首歌送给你阿张，还有你的好友。 嗯、好，谢谢， 拜拜，马 克玛丽，拜拜。 广岛失恋。 说喜欢你别只要今天不要明天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溜走还说再见算了解恨你不愿爱的没有答案结局不够时间好好来恨你终于明白恨人不容易爱恨消失前用手温暖我的脸为我证明 02-236-3-9955属于你的青春之歌这个音乐承载你什么样的青春故事呢在飞流联播网 APP 上面听众们开始脑补究竟为何这个女生会 mic drop 真的是 他是最早的， 他是 中国有嘻哈 最有态度的 hip hop rapper Mike Drop， 讲完口白啪走。很多人说更狗血的剧情应该会是过没多久发现女主角离开人世了，留下一封信，信上写着我得了绝症，我离开你是因为不想让你牵挂。 不想让他牵挂的话连信都不会留吧，这不是很矛盾吗？ 女方得了绝症快死了，所以我放你自由。02-2363-9955，嗨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玛丽你们好。 嗨嗨嗨， 你是？ 我是阿成。 阿成你好。 阿成的青春之歌是 末日之恋。 哦，有广岛之恋又有末日之恋， 该不会有一些很离奇的故事吧？ 这首歌是纪念我一个现在已经不算朋友的朋友。因为那时候末日之恋出来的时候是我们国中的时候。 嗯， 对，然后国中那时候一群爱念书的好朋友，反正就不是坏孩子，就是刚好是不爱念 书。 对， 然后他也有就是骗你去台北玩吗？ 没有，因为我们常常就是戏弄这个人，应该也不算是戏弄，他比较白目一点啊。就是那我直接切入重点，就是常常去他家玩，然后这同学叫老赵。 嗯， 那去老赵家玩的时候，就是他都会要求我们跟他打牌啊什么什么的。 我还讲老赵，我现在脑海中居然就有一个脸浮现，好可怕、哦、好，请继续，请继续。 然后因为那时候电脑就是刚开始蓬勃发展，就是网络上可以看到一些成人的东西，对、 哦、 然后对于年轻的我们非常就是 兴奋。 然后去他家的时候，就是 老赵看了一片，糟糕糟糕糟糕糟糕糟糕，这个画面越来越鲜明了。 然后有一次去他家的时候，就是通常按他家电铃，然后他就会说马上来，然后三秒内把门打开，然后让我们进去他家。 嗯， 可是那一次就是去他家按电铃的时候，他就说，他就先喊谁，然后我们说哦我们，然后接下来 站住口令谁， 接下来呢他就非常的紧张，就是听到就是里面有一阵手忙脚乱的声音、然后接下来他就出门，然后出就是帮我们开门的时候，他是弯有点微弯腰的样子这样子。那我们就进去了，然后就我们男生的直觉就说不单纯不单纯这样子。接着我们，因为那时候他就是在里面放那个《末日之恋》那首歌，就用电脑放音乐。我说你在干嘛？说没有啊，我刚刚听音乐了，就对，我听音乐。 而且 key 压得很低，没有啊，听音乐啊， 听音乐。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想说，哦，是哦，听音乐。然后我说，那电脑借我们用一下吧，我们要上那个即时通这样子。哦，随便随便就这样子。结果我们一坐下来的时候，就是同学们就很有反应，因为我们那时候是两个人进去。一个同学就是那个我坐下来，马上就是说抓住老赵，然后就是另外一个就把老赵架住，用十字固定法架住他这样子，然后架住他之后，我说我要看你的历史讯息，就是历史的页面，看你浏览什么这样子。结果一打开，一整片全部都是那个 A 片的那个网址，然后我们大爆笑，说在看 A 片吗？就是看 A 片这样子，然后一直嘲笑他之后说，哎。我就发现一个很好笑的地方，就是那个网页中间突然有一个无名相簿，就是 A 片 A 片 A 片无名相簿 A 片 A 片 A 片，然后我们说哇，他居然看 A 片，看 A 片看别人的无名相簿哎，然后我们就一直大笑说哦，他所以他应该是看到 A 片看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想到谁，快去点一下他，哎，这样子，然后我就说哦，来这招，居然还带入情境照片这样子。 那个无名相簿是谁？你们也是你们同学吗？ 我们一点开。是我们同学，可是就是一个人单独的独照，就是，然后那个人就那个，因为我同学就架住他，老赵说谁谁谁，我们班的谁，然后我当下，我跟你讲，当下是很无言的，因为他看的是我们班上一个男生的照片， 哇，这音乐必须拉掉， 太精彩了，老赵。 然后重点是，就是，可是他看的是，他说他看的是一般，我们看的他看发现他看的照片 A 片是一般的，就是男女之间的，对对对，不是男男的。可是重点是 我们说那你干嘛开一边开一半开别的相簿来开起来独照？他说没有，我不是我点到啊，什么说即时通上面都会有那个什么相簿新增给点进去啊， 啊。 所以我们就 比较他。可是在看 AI 很忙的时候，你还会点开那些相簿来看哦？ 我是不会啦，太分心了吧？ 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反正这件事情就是长大的时候想到就会笑他一下。 嗯 嗯，这是这首歌《末日之恋》。 谢谢你啊， 好，谢谢，拜拜。 你今天叫什么？老陈哦， 我叫阿陈 啊，阿陈。好，再见，拜拜， 拜拜。多想永远拥抱你。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我们非常非常好心又喜欢脑补的听众朋友又 开始 帮老赵想想说，哦，为什么会就是 要点那个相簿呢？ 对对对，为什么突然出现那张照片呢？他说可能啊，是因为你是用滑鼠按那个重播某一个片段，他不小心按错键按到的。 怎么按 ？Who knows？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你问老赵吧。 欧巴的青春之歌。 02-23-63-9955 02-23-63-9955，属于你的青春回忆的一首青春歌曲，欢迎你打电话进来，跟所有正在收听飞碟联播网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你的青春故事。 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刚好接到你一封信，信里说到你的恋情，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好像祝福却言不由衷心。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有了开始有了未来，想替你开心人却无法喜欢，我的悲哀在眼底徘徊。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我的心在哭，我真的在乎你的离开。 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郭富城的《当我知道你们相爱》。02-23-63-9955 Hello， 你好，你是谁啊？ 喂，你好，我是中和的小黑。 嗨，小黑。 哎，如果想要点那个联合公园的 Number 啊， 对，这是以前大学的时候，就是跟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会一直听的歌。 嗯， 对， 没了。 对，没了。 少说讲讲线上游戏 哪 一 款 嘛？ 魔兽世界。 OK。 所以你也是会在网咖打电动游戏的人吗？ 没，网咖的话比较会，就是譬如说玩 CS 的时候才会去网咖，就是一群人玩 CS 或世纪帝国 就是一票朋友才会去网咖玩。 嗯， 对。那如果像是那种魔兽世界那种自己可以在家里玩的那种， 魔兽世界是你要选当人还是怪兽，然后再盖一个东西，是不是？不是那个？ 不是、欸，它就是 它有点像 RPG 啊、欸，有点像 Diablo 暗黑破坏神那种，就是你是扮演了一个角色，可是你在一个广大世界里面。然后你会跟遇到其他的遇到其他的玩家，又遇到 NPC 这样子，然后打大魔王。 对对对，因为这个游戏认识很多国外的朋友 哦， 对，像大陆的朋友、香港的朋友，其实他们都有来台湾玩具过，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对，就是那时候会长好像是香港人吧， 嗯嗯嗯， 然后他就因为大部分的玩家都在台湾，然后他就跑来台湾找我们，北中南都有。 我 就一起来台北这样子跟他网剧这样。 嗯嗯嗯， 我觉得那时候第一次网剧还觉得蛮神奇，玩个游戏可以让好多就是其实线上的玩家真实出来见面，有的是银行专员， 嗯， 然后有的可能是 就是各行各业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跟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好的， 对，那时候我还是学生， 嗯， 对。 现在已经完全不打电动了吗？ 没有时间玩， 手游也没有吗？ 手游也很少，因为讲真的，现在手游没有办法像 以前那么沉 迷。 对对对，而且现在手游几乎都要氪金 哦，不开心。 对对，那 不爽被氪， 这样玩起来就没有意义了。 嗯， 好的，感谢你哦。 嗯，好，谢谢， 拜 拜。 说到那个网络游戏，然后把大家带在一起，然后会办网聚，可能国外朋友就一起来见面，然后香港的会长然后来到台湾北中南环岛游。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不是就有一个听了非常感同身受的香港人吗？ 你说 ALEX 吗？ Alex 因为青春点点这个深夜节目变成一年要来台湾3到5次，然后见这些就是听众们，那听众们也是各行各业啊。 嗯， 我们就像是一个线上游戏的存在啊。 嗯， 在 Call Me Maybe 中找到爱，在 I Really Like You 中学会爱。现在国民甜心卡莉蕾要为你奉献爱。两座格莱美奖提名，全球数位串流量突破10亿次，累积4年创作能量，回归乐坛力作，最新专辑《奉献爱》，请听环球国民甜心卡莉蕾《Now That I Found You》。 烤箱有没有任意门让我一秒进森林？ 请进 Toyota 凉夏见证，把森林的清凉搬进车里，6月底前回厂享免费冷气检查，让车内清新又凉快。 还有雨季空调清净商品可选购，快上 Toyota 官网。 您老母吼就是欠栽培啦， 最哭笑不得的天才阿母，最笑中带泪的故乡回忆，花甲男孩杨富敏与北市国乐团联手打造台湾歌剧《我的妈妈欠栽培》，碰狗捧恰恰，醉台阿布吕雪凤笑料齐发。5月24到26，台北中山堂；6月29、30，高雄卫武营歌剧院。快带阿布上两厅院抢票！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国乐团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月星。这首是我和顽童小春一起合作的我的全新专辑《大不了就再遗憾》的第三波主打歌《我的告白》，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无知无休，用几场闹的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尔轩 Ocean。半衰，但其实他们还在。Yeah， but it gon' make no difference. Woo， yeah， just move on to a different mood. Yeah， 年轻是玫瑰的约定，我后悔当初没做对的决定。I see the roses by my feet， 把花瓣带回家，幻想我们可以飞天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听到的歌曲来自联合公园的 Numb， 很麻痹啊！线上有一位非常专业的听众，知道歌快放完了，现在打电话，马上就会有人接。 怎么那么贴心啊？ 嗨，你好。 嗨，你好，我是新庄的史瑞克。 嗨，史瑞克。 嗨。 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Project Early 的《和你巧遇在这里》。 哎呦，听起来就很有戏哦。 对。这因为有我那时候听到这首歌，真的就是会想起我之前高中的时候交往的一个女朋友。其实中间后来到大学有分分合合一阵， 嗯， 然后常常有要么就是双方远距离的关系， 嗯， 然后现在时间过了那么久，出社会啊，我也结婚，我也有小朋友， 嗯， 然后有时候三不时也会想要探听他过得好不好，可是也找不到他人。然后这首歌就会自己脑补说那个画面，万一我在路上走一走，然后遇到他，然后他也是带着他的 孩子、 小朋友之类，对对对，然后就是会有一种，哪怕是分开了，但是多少有往日的一个回忆，就可以有一个情愫在啦。 那如果遇到了，你觉得你要跟他说什么呢？ 你好，好久不见。 好， 对啊。 然后， 因为也 会交换联络方式吗？ 嗯，就 就顶多脸书吧，就看看说他最近过得好不好之类的、啊 嗯、他过得很不好，想要一 点钱，很不好， 想要一点钱，马上到钱这个 Ikinari 太多太多 讨太多 哦，太多了，好 对对对， 好的，史瑞克、 嗯、 谢谢你，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拜拜。 青春之歌， 和你巧遇在这里。 你带着微笑向我走来，手里抱着一个小孩，多年不见，你的笑容依然，我无法把视线移开。 Polo 衫，轻松的牛仔，还是你最喜欢的打扮。虽然这孩子长得好像那个王八蛋，不过说真的还真是可爱。和你巧遇在车里，像那好天气，和你巧遇在这里，难掩尴尬的表情。在你离开了之后，时常想到你，那总是在梦里。现在你抱着小孩站在这里，我怀疑是真的吗，还是梦境。说要离开，时间过得真的好快。曾经和你编织的红色地毯，而你却和别人走完，是无奈又能怎么办？遗憾不如把握现在，把你的电话号码放进了口袋。谁说有小孩我就不能期待？巧遇在这里，像难得的好天气。和你巧遇在这里，难掩尴尬的表情。或许今天之后不会再见到你，其实我并不在意。望着你抱着小孩离开这里，我心里是为你高兴，至少我们有相同回忆，只希望别把我忘记。 专业听众又一发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喂 你好， 你是？ 我是善家郎。 善 家 郎你好。 你好，我想点阿妹的彩虹。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什么声音啊？收音 机。阿妹的电梯声。哦，想这个故事就是以前听到这首歌会觉得没什么反应这样子，只是最近就是种种的风波下来，就是回想到十年前的这首歌， 嗯， 是越听越有感触这样子。 哈。 反正就是。十年前应该算青春的吧，就听不懂歌曲，但是 但那个时候你是完全没有 feel 的。 对，就觉得就一时就 OK 就这样而已。可是有时候那个是要经历过一些事情，然后你再回味，为什么有人说老歌听起来会隽永，听起来就是你要经历过一些人生的历练，或者就是这些过程嘛，讲过程应该马克马就听得懂，就是这样子的经历，就是 我不懂你经历了什么， 什么过程， 我不明白 什么过程啊， 就是就最近那个上礼拜的，对吧？ 你说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 对对对， 可以同性结婚的国家， 所以以前我也有去立法院啊，就是经历过这些过程，然后跟大家一起体会，然后那个心就会对这首歌就越来越。会抓到你的心这样子。 嗯哼哼哼， 对对，这是我青春之歌。 好的，善家郎。 嗯，好，谢谢。 拜拜。 拜拜。 的窗是我倾诉的地方，抱你哭着到天亮。你等待幸福的厨房，那次情人节晚餐却是我陪着你唱。衣柜不算太宽，藏着你的天堂，欢迎我分享，我们的爱很像，都因男人而受伤，却又继续碰撞。 上面的朋友， 左边的， 下面的， 下面的， 墙壁上的 啊？ 什么？ 什么？ 就靠墙壁上的朋友啊？ 哦。说到彩虹，想到彩虹冰。哦，其实 彩虹冰是怎样？ 那其实那都是色素，就是这夏威夷很红的东西啊。 哦、 彩虹冰。 红豆、大红豆、芋头，抓抓抓抓抓抓，你要加什么料？ 红豆、 大红豆、芋头， 绿豆。圆米苔木花生爱玉和仙草芋圆荤桂小汤圆清冰糖水牛奶冰甜的辣的和咸的香的臭的最棒的怎么搭配随便你 吵吵吵，全部都不见了，谈恋爱，男朋友， 一百分， 红豆， 哎，九九啊。这些芒果冰真的很好吃哎！ 是哦， 台湾的芒果怎么这么甜呐、啊？太甜了， 不得了！ 芋头发大财， 发大财，发大财！ 刷刷刷刷刷刷，哈哈哈哈哈哈！一百分， 第一名，冠军！ 李正江他看着李太紧张的线，稍息。英雄马上就要出现，最棒的人的第一，加油加油打打气，我给你人工呼吸，你的冠军我是奖品。Oh my baby you and me， 你真的好在这里，太紧张的些，稍息英雄马上就要出现，最棒的人的第一，加油加油打打气，我给你人工呼吸，你的冠军我是奖品。 Oh my baby you and me。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让我们搭乘飞碟征服宇宙。 赵宇威新专辑中，旺福小明为我量身定做了一首可爱度爆表的歌曲《年度最佳新人》。 我非常想你，有了你，我的生命就像永远演不完的戏剧。我想跟你去旅行，让全世界都知道我喜欢你。是我和你永远都黏在一起，永远都没有距离。年度最佳新人就是我和你永远都黏在一起，呼吸着一样的空气。 今年夏天好听度好感度粘着度最高的年度最佳新人邵雨薇。 无论雨天或晴天，对 Lexus 来说，我们只关心您安全驾驭的每一天。 Lexus 免费轮胎安检为您启动，更换横滨轮胎再享85折贵宾礼遇，守护安全， Lexus 与您同行。 Lexus Experience Amazing。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咯。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两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七天。 深情的耳语，炙热的能量，他的歌声无需谁来代言。炙热人生，关喆热力主打代言，全新专辑《奇怪的帽子》，华纳音乐滚烫发行。 我是珍珍于佩珍。 你已经什么都有了，你要怎么愤怒？早就已经没有酒了，你被微醺困住。你已经如此幸运，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你已经把头低下，他们说你还欠他一句道歉呢。已经没这么好玩，该怎么幽默？没事在朋友圈里炒拍，看看谁能救我。曾经是最纯种的节奏，为何做困兽之斗？我把自己都给解构了，场面就要失控。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又在害怕什么？你总是不停的战斗，你这次为谁而活？别再去哭，够我哭口婆辛苦着说，那些都不是我。衣服越穿越贵，却越觉得不是货。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 Hip Hop 没有派对，路什么全都变成 Dr. Trey。 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早就没有派对，现在比谁更窝囊，谁更黑。 Hip Hop 大风吹，现在吹着什么？ Hip Hop 没有派对，我代表老学校的怪类。 Hip Hop 大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早就没有派对，现在比谁更窝囊，谁更键盘会伤人。现在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来伤我，我死气沉沉，早就要死不活，用你的鞭子来搜查我。都打我，都打我，都打我，别打他。最残忍的是妈宝哭着回家找不到妈妈。请问爸家就怎么了吗？男生像女生爱玩，搬家家就怎么了吗？靠自己爱的事情赚大钱又怎么了吗？来自街头的艺术家到底是什么鸟？是怎么着他？怎么 make flow 都一样，他们都一样。像街上的女孩子，他们长得多像。Holy man，我像只透个血被拖着腿，你到底活在现实还在梦里面？ Hip Hop 大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 Hip Hop 没有派对，路什么全都变成 Dr. Trey。 Hip Hop 大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早就没有派对，现在比谁更窝囊，谁更废。 Hip Hop 大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 Hip Hop 没有派对，我代表老学校的怪类。 Hip Hop 大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早就没个派对，现在比谁个窝囊，谁个废。派对呢？派对呢？派对说好的派对呢？再会了，没呢？为何只来了派克特？我业余自己不懂你的心，业余的全部广为去懂你的音。没有派对，那这局要怎么拼？消失的押韵怎么全部都变成德尔比？加 autotune， 我上来学会欧洲步，用你的方式来击败你，去旁边偷偷哭，哈哈，中了透，通通球的像中了透，管他这风要怎么吹，有种风格叫热狗。大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告诉我，大风吹，现在在吹着什么？ 吹时间到了，要换主持人的两个人，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大风吹，吹什么？吹幸福的人，然后就没人动。 嘿，我动啊！ 只有你动有意义吗？你跑了一圈， 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你给我坐。 要为你送上的就是 True Love DJ 江天林。上个礼拜呢，我去看了一下他的。 你去留言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哎，你不要，你是不是社群网站的 stalker？ 你是不是跟踪狂啊？我这会留什么言？你怎么都知道？ 我不知道，他就一直浮现啊，他好像逼我一直要看着你。 你很变态， 好恶。 好，然后因为之前来当我们的客座 DJ， 然后所以现在他的直播呢，也有很多下午的听众们，然后飞碟的听众们会去一起看 他， 对对对，看他的直播。今天最后就用 TL 江天林的这首《老树与飞行少年》跟大家说声再见。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天，也欢迎你可以 follow 我们在Facebook 上面、脸书上面，可以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或是玛丽的象牙塔，丽是美丽的丽，玛丽的象牙塔。另外呢，你也可以 follow 我们的 IG、Instagram Mary in Tower， 还有我的 IG 是 M A R C 底线 O R A N G E Mark Orange。当然，最希望你可以继续的锁定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还有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班可以听。Peace， 拜拜。